论在眼前在天边， 真心的为你祝愿，祝愿你幸福平安。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，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， 静静地握住你的手，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。 我们同欢乐， 我们同忍受， 好大雨。